可怜。灯光都熄灭，孤单一人过寒夜，熬不过一千四一万年。我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 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各位好，我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邓丽君在1978年一封情书专辑当中的来的一首歌曲《云和》。或许你也会很喜欢看天上的云朵吧，它的千变万化啊，给人的印象呢是很深刻的。不管说你是在山间行走，还是说在城市当中一抬头看见变化无穷的这种云朵的这种印象呢，可能都会让心里面滋生出一种喜悦或者是平静来。我记得李娟在她的一篇文章在写到她在家乡的这个河边洗完衣服之后，躺在这个山坡上，抬头呢看到天上的云朵缓慢缓慢的移动，那样的一种文字所带来的意境呢，直到现在我还记忆深刻。关喆演唱的歌曲《木下之恋》。 你就像明媚阳光，轻柔的照在心上，这世界鸟语花香，因为你绿意盎然。爱情像夏花绚烂，相遇是美好时光。每一年 描浓郁春夏，心飞翔在有你的海洋，我们爱在纯净的天堂，和你携手的幸福乐章，抒情写下梦想，青春感动中悠扬，我的爱在梦夏花绚烂，相遇是美好时光，每一秒浓郁春夏，心飞翔在有你的海洋，我们爱在纯净的天堂，和你携手的幸福乐章，抒情写下梦想，青春感动中悠扬，我的爱在梦想微风轻诉着爱的甜蜜又热的手啊，快乐随波荡漾，永远难忘在梦想，风情万种的为爱歌唱，你是我无法自拔，回忆收藏珍 是关喆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啊，叫做《暮霞之恋》，极具动感的旋律，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怎样的印象呢？应该是青春的记忆吧。那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对于他来讲呢，也是特别的有意义啊，就是他会回想起学生时代的那份回忆。直到现在，关喆还记得毕业旅行的那个时候，蓝天白云、大海沙滩，然后和这个朋友在一起畅想未来，就是初生牛犊的那种豪情啊。其实到现在呢，也是历历在目。所以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表达了对于青春的一份回忆，也是希望说在离别季、毕业季的时候，能够更多一些这个憧憬，更多一些正能量的色彩，去迎接人生未来的挑战和惊喜。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淳佳2000年首张专辑蔡淳佳 Joy 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自助旅行》。 咖啡店的我，人群里的我，打着雨伞过马路的我，每座摩天楼，每一个岔路口，沿着路标寻找着自由。虽然一个人有点寂寞，

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2-0008-6661。 如果爱一个人，守一份爱情，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可以在深冬一起去寻梅，不厌倦却快乐，不平凡却平淡。今天是6月30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生命就是一部情书，期待你细心的阅读，迷乱时起步，勇敢地向前追逐。生命也是脚下的路，起落迂回都要继续，失去了保护才可以迈向成熟。离开曾经靠倚过的大树，放开一切包袱，要义无反顾。每个错误在生命的画图写下一笔礼物，好好的记住。结束，悦目不悦目，也要用心的阅读。顶天立地的每一步，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钟汉良为电影《捉妖记》所演唱的主题歌《奇书》，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这种神话故事啊！很多人可能都在电影院有看过这个《捉妖记》所带来的那种奇丽的想象。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啊，这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唱功很了得，也很走心的一位女歌手，年轻女歌手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因爱闪光》。 一颗尘埃。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在孤独的囚牢，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却逃不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涩，你 是同样的清澈，记忆被慢动作一一浏览，谁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 徐佳莹为电影《闪光少女》所演唱的一个真我旗舰概念曲啊，叫做《因爱闪光》。现在电影的这个宣传曲呢，好像这个名目也很多啊，概念曲啊，这个人物先导曲啊等等。那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呢，其实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希望通过徐佳莹这种张力十足的声音，然后去表达自我的那样的一种内心世界，就是青春因为爱而闪光的这样一份能量啊。事实上，歌曲也表达了在电影当中主人公对自我的探究和对爱的坚定，可以说是用音乐在向全世界宣布因爱闪光，不去怀疑什么，唱着唱着青春如歌。刘德华1995年《真永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今天》。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尽不尽远，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才

思凯1999年《怎么做朋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爱的牧羊人》，穿过荆棘，穿过风雪，只为了寻找前方的一份爱，这是对爱的一种笃定，也是一种信仰吧。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 SHE 2004年《奇幻旅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十面埋伏》。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成简讯，往内湖传，深深又容易，说一百次我好。